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温馨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起 冇 bass 间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 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知己点 Radio Dog Stage -2.com 我是周博言 鉴长 杜夫 老汉推歌 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真正嘅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D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高铁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繼續回來這個北上頻， 因為很奇怪， 轉回普白話先。 我說我說即不說都不知道自己這麼流利。 你好像我記得你剛才說過軍人。 是啊 是啊。OK， 咁啊我們今天是啦，剛才如果聽緊第一節的時候呢，就我們今天有位嘉賓啦 ,Rainy, 來自台州的，咁啊今時今日呢就在浸會就讀緊編劇。第三年的課程啦。咁啊，那有没有差不多去到第四年的时候，下一年你就毕业了啊？ 对。 毕业的时候会现在有什么打算？ 回内地。 回内地。 嗯。 不会待在香港。 可能读别的专业的人，像读 business 啊 accounting 这些，可能会考虑留一下。但我觉得我这个专业，我留不留差不多。 哦，这一个我又有兴趣想问一下，就是。我也是在内地做事啦， 嗯 啊，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就做很多面试的， 嗯， 然后就有很多大学生来我们东莞呢，来自四面八方的，然后念什么都有的， 嗯， 那现在是找工作是一个 难题，啊， 然后就是一个难题来的，嗯，你念的还是编剧，你觉得这个。回到大陆有没有发展的机会啊？ 就你编剧也不能说你既然做了编剧，你以后只能做编剧啊。因为我觉得编剧它是一种写作， 当然呢， 是一种写东西。 但是媒体的工作，你就应该是 对啊。也许 打算是 可以，包括我之前也读过 PRA 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两个结合起来，我是打算以后 看什么来的？我念书很久没念书了 ，PRA 是什么？ 就是。公关 哦 ，public relation， 对对对 ，OK。 然后就两边的东西，我其实都学到一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把它结合一下， 嗯， 我并不是说，因为现在像读编剧啊，或者你想做导演啊，你不是说你一个大学生毕业你就可以成为导演的， 嗯， 这种东西需要机会，需要人带， 嗯， 我也许以后真的有这个机会能出头，那也好啊，因为我真的还挺喜欢写那种比较自由创作的东西，我觉得。不是说那种像那种工作一样强逼给你的。 行不行啊 ，Rainy？ 然后你听我说嘛， 啊， 然后就是我 先听你说。 我以后打算就我想做那些婚庆方面的，因为内地哦，在 什么 婚庆啊？ 婚哦， 结婚 ，wedding planner， 哦，对对 ，wedding planner， 不单单是 planner 啊，就包括我有一些想法，就包括我自己，哪怕以后要结婚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先写给自己写一个剧本 哦。 哦、oh, ，OK OK。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人的婚礼，我参加过几个姐姐 的 朋友。 婚礼的剧本、啊，早几年有一套电影都是这个的，是不是？ 什么？哪一 婚礼三十三天？ 是、嗯、三十 三 天。 对对对对，三十三天都是说，是不是大概哪一种？那一种、啊？ 是嗯，他那个是婚庆公司哦，就是给人家怎么安排结婚怎么样怎么样的、嗯。但我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会多加一点东西。我觉得现在啊，内地的结婚，顺便说一下，就是。新郎在入场之前，然后大屏幕上会放一段他们的往事， 是 但是很多都是摆拍的，就好比两个人今天抽出一天时间、嗯、来来去那边走一下，来来假装那边要走过来，假装对视，那就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无聊，然后又不能反映出彼此的两者之间的故事的、 嗯嗯、那你的想法呢？ 所以我的想法是每个人之间他们的相识到他们的相爱到他们走向结婚，他们都是有故事的。 嗯， 有的人愿意花几千万几百万去办一个婚礼，但是有的人他也许就条件没那么好，他就十几万二十来万，就哪怕更少他也想办一个婚礼、 嗯、 我觉得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故事，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故事，我想用剧本把它表现出来，给每个人的婚礼之前都拍上一个微电影， 那然后就组成一个故事、嗯、 明白， 对，把他们曾经的、嗯、那些都把他们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嗯、这也是我以后想做婚礼这一方面的一个想法。还有就是很多人像求婚啊、 嗯、 婚礼那些视频啊都是一开始车开过来了、 嗯、 然后新郎在新娘家楼下喊老婆我来啦，然后就是新娘对着镜头笑，然后就是伴娘呵呵呵呵呵呵、 嗯、 然后就开始各种外国的这种音乐啊， 是是是， 就哪首歌比较好听的，然后就放在背景音乐、 嗯、 然后换一下、 嗯、 换一下，我觉得、啊、 很 形式化，什么人都能做啊， 你觉得多一点剧情，那个车都撞你撞开 了那没有，我就觉得每个人的婚礼都是这样子，我就结婚变成一种形式了，明明是人家最重要的一天、 嗯、 你却不能给他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每一场婚礼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想要有这么一个感觉、嗯、给每个人不同的婚礼， 你就写一个故事出来， 就他们的婚礼有他们的故事，每个婚礼有每个婚礼的主题、 嗯、 而不是说你我说我要办一个西式婚礼，难道就全场一片白，然后我喜欢薰衣草全场一片紫，不是这样子吗、 哦、OK 对啊，所以我以后想法就是把我的编剧跟我以前 PRA 的那些结合， 有趣有趣 有趣、哦、 对啊，婚礼的电影 现在这几最都也是最红的其中一个最红的一个行业啦， 对、Wedding Planner Wedding Planner 再加上你的 PR、嗯、再加上你的一个 编剧编剧混合 想象力啊等等， 嗯， 那然后有的 蛮有想法的， 是啊， 因为通常我觉得但我自己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嗯、很多是读大学的时候也没有想得那么长远呢、啊，做什么工作毕业之后 哇都要想啊都下一年都已经是最后一年了、 嗯嗯、 都要为自己打算打算呢、啊。 其实我小时候理想是厨师啦。 厨师？ 对，想烧菜啊。 好、 对啊、 okay ， 我小学毕业那时候，我们内地就有广告，什么新东方烹饪学校。我跟我妈说我要去那边读书，我妈把我骂死了就、 嗯。 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烧东西，所以以后我觉得等我年纪大一点啊，或者说有多余的钱啊， 嗯、 我一定会开一家火锅店。 哦，你现在做饭也是你的兴趣？ 对对。 OK OK， 那蛮奇怪我、哦、你的 好。 很多很多兴趣， 对啊， 啊， 那说到这里，我会好奇问一下你在台州的什么好东西吃啊之类的。 台州有 地方是什么？ 是特产啊， 对啊， 特产是水果类的，有橘子。 嗯， 我们的橘子呢可以带皮吃，我每年都会带来，然后给全班同学。 我吃过， 哦， 我吃过， 可以带回来，哦、我带回来给全班吃。 比我们在香港吃的那些橘子应该是小一点的， 小，然后皮要 薄一点， 薄一点。哦，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然后就吃进去真的好甜哦。我、 啊、 们这边橘子很多人叫柑， 嗯， 我们那不是，就是橘子了。 嗯。 然后这个橘子就还蛮有名，经常就是中央啊什么都会有特供啊。 嗯、 哎，说真的、 嗯， 真的有特供。 台州人跟温州人能相处吗？ 其实两边是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一起发展起来的、 啊、 然后 温州早一点， 对，然后台州人其实是比较谦逊的、哦、台州的生意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特别能吃苦， 嗯， 他们是在家可以睡得了地板，在外吃得了五星级酒店的这种老板， 嗯， 很多， 嗯， 就在外面就哪怕请顿客很腐败的十几万一餐都可以请，回家也许睡了地板就睡个草席盖一下就睡了、 嗯、 就他们的那种创业精神就特别值得我们这一代敬佩的。 嗯， 我也经常听一些认识的那些叔叔伯伯他们讲他们过去创业的经历了。 嗯， 然后以前嘛，台州跟温州一起发展，很多人不知道台州，但是 对比较多人知道只是温州， 对对， 因为温州孵起来比较早啊， 对对对， 还有温州人 西街 出名的嘛，买 有 东西啊，买 LV 啊， 对对对， 最多是温州人买房子，最多是温州人，哇，还有在米兰一条街啊。欧洲啊，你去米兰啊，一条街啊都是温州人可以买下来的嘛，当然出名啊。 对啊， 是啊。 然后我们台州人呢，那个时候温州已经对于世界来说红了。 啊、 然后问你是哪儿的，然后台州人一般说我是温州旁边的， 啊， 不会说我是台州的。 以前有，但现在都应该好一点吧？ 对，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一点了、啊， 对， 很多人都知道哪里是台州了。 对啊，对啊，对啊。 是啊，我真的我以前也碰过这些笑话了，就是我以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个台州人跟我跟一个台湾人就说他是台州人，哪个台湾人就问他。那是不是台湾的？你是不是台北之类的？没听过台州的， 啊，对啊， 真的没听过的。 对啊，所以你刚开一开始问我是哪的，我是温州旁边的台州，所以我只能这么讲。 哦，你跟我就不用啦， 啊，不知道吗 ？OK， 你跟我说台州旁边哪一个温州我 就知道？因为我很多同学连浙江都不知道在哪。 是啊，分不出来的， 啊， 分不出来。香港人很无知的，有没有人跟你说你是北方人呢？没试过，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很多香港人以为浙江啊，上海啊，哪一些人是北方人来的？ 哦，这个还没有，但他们有说过，哦，浙江啊，浙江就是上海的，对不对？我说， 啊， 他们觉得浙江是上海的一个市。 浙江是 上海的一个市。 哇，是这样子啊？ 对， okay, okay, okay. 我听过这样子的讲法，我那天都愣了一 下。原谅他们呢，原谅他们呢。上海这么大，现在是这样子，也不奇怪这个哈。然后，我还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你跟在香港现在就，其实香港的朋友你多不多的？ 嗯，多。 多多。 嗯，但是说真的，平时亲近一点哦，出去玩呢也都是内地生哦。 嗯。 有没有去什么地方玩呢？香港？ 香港啊， 他最喜欢的地方？ 长洲岛。 啊，长洲啊？ 嗯。 哦 ，OK，OK， 杨旭， 我喜欢长洲岛。 你不怕多人多吗？ 多吗？有旺角多吗？ 对对对、 oh, ，OK， 他去旺角、 啊，你没比较， 没 有 没有 比较， 比较 是啊，我头痛的， 对啊， 到常州呢， 他现在他长期在那地方做，他不能够 我 待在香港。 我小孩子的时候去常州呢，人 不多， 啊、 很小的， 那一大码头十个人左右了， 是 的， 那现在多多了， 多啊，现在是、 很多人呢、 啊， 特别是五月份的时候到六月份的时候， 但是 会很多人的， 但是会也会不会是怎么说呢？你会放假的时候会不会找一些地方是啊 很少， 内地人比较小一点的，嗯、会不会有这个？ 有，我还有去过像大浪湾、石澳、石柱啊、西贡出海啊。 因为你去蛮多地方。 嗯，对。 嗯， 是朋友带你去还是？ 我们内地生在这边有学生组织的嘛， 哦、 就内地生的，像我们浙江有个浙江旅港学生联合 会。哦 ，OK。 然后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定期会组织一些活动去爬山啊。像之前还有那个 是跨学校还是怎么？还是只是 跨学校？ 跨学校，就比如说从跟港大啊， 对，都有， 啊、 只要是浙江人。然后另外我们像香港还有什么港漂圈这样的组织，就在香 港 的。 哦港漂都有的， 对，你像北漂，我们这里有港漂，我们都是港漂。然后之前他们去爬山，那个是不是有什么叫麦哲浩径还是什么的那个爬山？ 雷浩径 是的， 哦，大概吧，就是那个爬山，他们就也会去爬山，住帐篷啊，就爬完分七个段，然后把这个全爬完， 嗯， 都有啊， 嗯。如果要你毕业之后，现在只一点想留在香港的想法都没有。比如说在这里找到工作了， 嗯，找到工作可能那也要看这工作我喜不喜欢啊。 嗯 嗯嗯，蛮难的，他就要的是 因为 婚礼的电影的编剧。 因为我觉得香港给我来说太压抑了。就是我对香港感觉了、就我觉得压力很大，都是人。我喜欢常州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常州跟香港不一样。常州很有像福建鼓浪屿的那种感觉，就一个岛上就有点、就跟香港完全独立的这种感觉。它那边就山清水秀的、然后就有很多树，我真的在香港都没有听到过鸟叫啦。 哇，鸟叫没有？ 对啊， 吵架就有，吵架就多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去那种地方会放松一点，这也是我想回内地的原因，就我觉得能心情开阔一点， 是， 而不是每天就挤在高楼里面，电梯上上下下对着一群人，就觉得压力很大的。 嗯， 尤其我觉得女的这样容易老哎。 哦、 对吧 ？OK， 对，也可， 很正 常。我基本上同意的，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是、他，如果是没有好像你这样住那么久了，他可能是读一年的两年，他的感觉不会那么深，可能觉得香港蛮好玩啊，吃东西啊，买东西啊。 但是大多数内地生还是会选择留港的， 嗯， 我真的算比较特别的，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读书咯四年了。四年，然后再读个研究生啦，然后再工作个两年啦， 嗯， 就身份证了， 一直就带 就身份证了， 身份证 就可以拿永久居民了。 不，你没有想过要拿一个身份证吗？ 我真的会比较奇怪，我随便。 哎，如果要拿你本身如果要拿一个身份证，是有什么要什么的 requirement 的？就是 七年 待在这里七年就可以拿、 不是待在这里，而是签证连着签七年，就有那种签证一年连一年，一年连一年，连续七年就 OK 了。 然后如果你念完书也是差三年左右就可以， 对，我可以在这找工作，然后找工作、或者再读个 master、然后就七年啦，然后就可以拿身份证了。 但是不太想， 三年太强了， 不是不太想，我是没有想说为了拿身份证而干嘛干嘛，我就想真的想干嘛干嘛了，顺便拿个身份证那也 OK 了。 你 啊，对啊， 所以我比较奇怪， 我身边很多内地的朋友都是干嘛干嘛的，就是为了拿身份证。 对啊，对啊，对啊， 蛮有趣的。 是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 差三年，我有点可惜哦。我觉得 没关系。 是吗？其实我不知道拿了身份证，我最后还是会回内地生活。 对啊。 就是，其实说白了，拿香港身份证，我觉得好处呢就在于，你出国会方便一点，签证麻烦一点。但是大不了我以后没身份证，那我就签证再麻烦一点 吧。有钱就可以了，现在有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我就是香港这边福利好啊， 下一站呢？下一站你打算的去哪里啊？ 下一站？ 对啊， 如果要 不会回台州找工作吧？ 如果要读 master 的话，我可能应该会换个环境，我想出国去读 master， 出国， 不考虑在香港读 英国啊？ 我觉得可以再换个环境，因为香港待了四年，我觉得够了。 哦、OK， 这不打算一毕业就回大陆找工作？ 对， 还是在继续在念书？ 这个也暂时也没有想好，看我到时候毕业那个时候的状态怎么样。如果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想做那个 wedding planner 的话，肯定要看内地的市场怎么样。如果这个时候适合做这个时候，我再不去做，等我毕业回来，人家都做掉了，那我就不就失去一个机会。 现在是个好时候。 对啊，所以 现在很红了这个行业。 对啊，对啊。 嗯、 而且现在80后、90后开始结婚了，我觉得他们的要求。就很多那种 wedding planner。 哎，你家里有没有 对压力啊？ 结婚这个压力啊，对这个也蛮有兴趣。 结婚呐、 啊， 我有男朋友啊。 啊。 然后 那跟你结不结到婚没关系的。 他还蛮急的啦，我不急。 哦。 他急我。 因为你家还有没有哪一个概念，就是25岁？ 有内地都会有，觉得 25岁就不结婚就是变剩女啦。 不是，我妈妈不是怕我嫁不出去，而是觉得女孩子早点结婚好 啊。 对，这可能跟香港这边差好远。我香港这边30几岁单身的好多的， 啊、 但内地的话，男生25岁还没有对象，家里肯定在相亲；女生25岁还没嫁出去，人家就觉得这女孩没人要了。 是， 我有 也有这个压力。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内地人的，但是他。 内地人， 但是他 okay, 不是拉丁人， 我都系唔得嘅。但是他在上个工作的时候，大概有7年了，他还是去年的时候才结婚，但是他26岁以后的时间很有业力，因为压力，因为渣要逼他结婚的，他也是女孩子的。 你听得懂吧？ 听得懂 ，OK，OK， 啊，厉害啊，OK， 那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在如果在大陆飘的哪一些80、90后的哪一些，到过春节啊。 啊，亲戚朋友就围上来了，有没有对象啊？ 回家哪个压力才大？ 对 呀、 啊，有没有对象啊？有没有对象啊？ 是啊， 问 是啊， 但我还好，我爸妈急的也不是说我有没有对象，而是就觉得女孩子早点结婚，然后早点有一个家庭啊，早点生小孩啊，什么对自己身体好什么的。哎，但是我觉得好烦呐、啊。 那个，他不只是给你压力的，在内地的家庭，我想你爸妈可能都少，如果你稍后再不结婚的话，他就有行动的了。 嗯， 跟你找男孩子相亲啊。 还好我有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不没关系啊， 你还没结婚吗？ 我是你爸，我都会跟你说，你有男朋友，你又不结婚，我就找人跟你相亲的啦，是这样。 不是啊，是我们会结婚，我们两家其实也都 OK 了、 oh, ，OK， 处于一个订婚的状态了。 哦、oh, ，OK， 已经 是 哦， 只是结婚时间的问题而已。 啊、 我不想那么早结婚 ，OK， 因为我想把自己想做的东西先做掉。嗯、 不仅有婚姻，他是内地的， 内地的。 哦，那你的问题也不严重。 对，我都不严重，你们今天没有找到一个很严重的人、 哦， 你们下次一定要找到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人再来做一次访问。 是哦，这个我身边很多的。 哦，这样哦。 我身边，因为我在东莞做事嘛，那、然后我部门里边有很多单亲的女孩子啦， 急死了 ，然后比如说哪一些25啊、26啊、27啊，哪一些呢？就一年比一年哪个压力大很多， 一年比一年 急。 我今年也有一个是26岁的，男人，他是怎么样呢？他过年前春节之前他还是没男朋友的。 嗯， 春节之后回来了，他就告诉我 有四个男朋友， 我结婚了，真的是快乐结这样子，因为家里明白了安排啊， 明白， 帮他安排，那碰 OK 对象 OK 没问题，搞定，老公在深圳，老婆在东莞 OK 搞定，酷， 然后稍后再算，对对，再打算，比如说啊，再待多一年，那然后他们就赚点钱，那然后呢？是同乡吗？那然后就回老家买房子啊，等等咯，是这样子咯，很简单的呀、 啊， 在大陆。 我朋友也是啊，上年年初还是单身，说哎呀怎么办都没有男朋友，他前两天告诉我说我怀孕了， 比我碰到的更 厉害。对，我觉得跟内地的教育有关系啊，像你看。不允许谈恋爱啊，读书的时候不允许谈恋爱，初中高中早恋骂都骂死，这人思想不对啊，怎么要打死啊，父母会打的、欸、就觉得什么早恋啊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事情，然后上了大学好好读书，要找工作的，不可以找男朋友，然后大学毕业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就你就会感觉一个大学毕业你让我哪里突然间碰掉下来一个男朋友给我，就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觉得。 但是现在在中学真的不多人谈恋爱的吗？ 不是，都在早恋，偷偷的吗？ 偷 啊！ 谁敢 偷鸡摸狗来？ 没有父母会接受说自己小孩在中学恋爱，而那个学校要处分呢，要贴海报出来说谁跟谁谁干嘛干嘛干嘛，要处分记过。 哦， 对啊， 哦， 都所以说，就是不允许的嘛。 嗯哼，中学的时候你是住在学校还是 住家里？我有住过学校，然后也有住过家里。 嗯哼，两种都有。 对 。嗯哼嗯哼。 所以我觉得可能等我们这一代长大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未来那些小孩啊，他们的早恋啊什么，可能会放宽一点，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 是啊，是 啊， 是啊，你应该看你的性格都是应该是。 对啊。 是。这样子的， 哎，我不知道香港怎么样，香港中学生谈恋爱什么的。 香港中学生，哪不止谈恋爱啦， 做 那父母都知道吗？都 OK 知道的，知道的， 都 OK 啊， 知道 OK 没问题。 学校就说知道， 我最有资格回一回你。 那你的中学是，比如内地有分初中、高中吗？大概几岁左右啊？ 我的哇咦。 啊、 你访问我、 啊？对啊， 我那拿着要说我的策略， 无水就要吧、啊。 十几岁呢，在这里十几岁念中学的时候， 初中吧， 很普遍的了， 初中最后的一年的时候， 对， 老师发现了，从来不会说，不会骂的。 我也是说 majority 啦、 oh. ，OK， 当然会有一些家庭是管得很严的，哪一些也有，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太抗拒这个事情啦。Oh. 当然啦，你要做一点教育啦，就是跟你的小孩子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 oh. 等等啊。就比如说，如果我有一个女儿的话，我当然会 紧张一点呢、啊？比如说，喂，十二点之前你一定要回来、啊。 哇，十二点呢？我现在都是门禁九点 呢、欸。啊，九点，九点、 啊， 我都想，是他女儿不会放过我。九点，他说爸爸，你是不是说明天早上九点呢、啊？这是姐安说的吗？所以 OK 啦，是十二。还有什么能做，还是什么不能做啊？要跟他说清楚了。 真、 啊、 的，内地跟这边差别真的好大的。 是吗？我以为开放一点吧。是不是看不同的城市会？ 不会。 上海、北京？ 绝对不会。 都不会。 好， 真的吗？ 对啊，不会啊。 我在上海，我常常都觉得上海比香港哪些年轻人想法更开放了。 年轻人的想法是年轻人的想法， 啊、念书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的。 哦，父母的当然啦、啊。 但我说的也是大多数。 哈哈哈。 对对，就百分之九成吧，九成肯定是不同意的。 嗯。 啊对啊，就被发现早恋啊什么的。 Okay. 我有见过朋友被发现早恋啊，父母冲到学校来就当全班面啪啪两耳光。 哦， 就都有的，很可怕的。 那你在这里在香港念书，哪有？当然呢，你刚才你强调你有男朋友啦、 嗯， 但是真的 有没有 坦白说，有没有想过在香港碰到 一些？ 哇，一个男生， 或者是你觉得香港的男 生啊，哪又怎么办呢？这是你哇，很帅啊！ 我没有碰到哎、欸， 没有碰到，有没有想过呢？会 没 有啊？我觉得哪个你说对你很好，哪一个男生， 哦、 我觉得他是对你有意思。 没有啊，不来电哦、啊。 不，如果、 就是、 我 是 说，如果是你第一年来的时候有没有？ 我完全没有想过到这边再找一个男朋友。 哦、oh, ，OK， 对啊，完全没有想过。 香港哦，男孩子哦，郭富城这样子，黎明啊，成龙大哥啊，哇，很多，我觉得很应该很受欢迎的嘛。 他们都很老哎、欸。 哦，老吗？ 不喜欢 老。哦、okay ， 没有，就是。 啊， 就没有想过这么多、啊。 林峰咯， 我也不是很喜欢他。 哦、 啊，这样发出去会不会有他粉丝骂我？ 一点都没想过跟一个香港男生谈恋爱，看是怎么的一个感觉。 没有啊，我内地有男朋友，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哦， 那算劈腿、欸？ 劈？ 不，我这个你没跟我很 哎，说真的， 你跟我。分别很大的。 如果 我每一次到大陆，我就会想一下，咦，哇，咦，今天又可以跟女孩子谈恋爱了，是怎样子的？ 你才被你老婆听到。 我谈恋爱的吗？我还是我有老婆的啦。 如果我是单身，然后来香港，我可能会考虑，就是随缘吧，能碰到合适的也会试一下。但是我是有男朋友了之后才来的，所以我绝对不会。 那是谁？ 你男朋友现在在哪里啊？ 在浙江。 哦，在浙江。 在我老家的。 哦 ，OK，OK， 他也是念书。 他已经毕业，他比我大三岁啊。 哦 ，OK， 已经 做 事了。 他以前中学是我的学长。 嗯、哦 ，OK， 嗯 ，OK。 那是这人说了，如果对你的感觉来说，香港的男孩子， 不如你讲翻广东话啦，仆街。好唔好？还识听嘅， 系 啊，边有叫你讲普通话啫？真系， 即系如果咁样讲啦，内地同埋香港嘅男孩，你有乜嘢？即系你觉得有冇对比喺度？ 有不同， 怎么不同？ 就我不知道都怎么讲，就感觉上 了。 对对对，因为香港这边奇奇怪怪的人还蛮多的。 嗯，像我们三个 坐在这里 啊，我们学校也有穿裙子的男生。 有什么？ 就是打扮得很穿裙子。 穿裙子？ 对，是我看到过各种各样。 他穿裙子是一个 party 里边穿的裙子。 上课。 上课。上课。他应该是何故的同的学生啊。对啊。他很喜欢这个东西直接挂了。 何故一个怪啦屌。何故不穿底环的嘛。 我也感觉 香港男生给我感觉就挺会打扮的。 啊、 对不对，很多的会很会打扮呢、啊。 现 在就像戴帽子的很多。 嗯。 但是内地男生啊，就哎，其实都挺简单的。我觉得他们穿着上啊，就平时，可能我在香港接触过。 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你是台州人嘛？ 嗯。 浙江人跟上海女孩子，你觉得你有没有分别？你跟上海女孩子？ 哎，因为我 你是蛮强的性格。 所以我觉得我是本来就是一个挺另类的人，然后你把我这个另类去跟其他的 普遍没我想说的就是我因为我没见过你的男朋友、嗯、你男朋友是很听你话的、 那也没有，我没有很强势了。 你驾驭他的。 没有这么严重啊。 没啊，当然是这样说了。所以你不喜欢香港男孩子咯。 是吗？ 怎么他弱他有我、啊、他有我你觉得还有什么 没是不一样的。如果坦白说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啊、如果是浙江啊上海啊哪一边的男生、嗯、我以前都说过。 看不详、 啊、哪一边的男生是柔一点或者是柔弱一点呢 这样 女生是比较强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啦 哦 好有趣的 你不认同不认同 我不 哑掉 就还不是很就是可能北方那边男生肯定是蛮强势的、哦、大多 北方的强北方的强 对对对 如果你老家哪一些就、 哎、对江浙这边南方就男生是给人感文质彬彬的那种 对啊 对不对就 你老爸是浙江人 啊、我老爸是 也是会做饭很能做饭呢、 啊。但他偏偏是一个北方人的性格啊。 哦、oh, ，OK， oh. 因为是他是军人。 对。 啊，但是浙江就比如说很多老公会回家做饭啊。 哪？ 侍奉老婆啊。 没有、哦。 没有。 哪有？ 浙江男人哦。 就现在就男都要工作，女的都在家做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管在哪，但就偶尔回来就。就是偶尔不可能每天回来 上海很多啊 上海啊 上海就多啊 那说明那些男的是倒插门、 嗯、OK OK 知道什么是倒插门 吗我知道就什么是倒插门、啊、但是拿这样子的话就可能是我猜错了就我以为是你觉得香港男人比较 强一点 不是强啊 怎么说 是没有安全感啊 OK 想法很怪怪啊、嗯、这样子咯。 他好像不是。 哎我会觉得香港男生不够成熟。 不够成熟。 就同龄的来说我觉得他们想法都没有我成熟。 啊当然。 当然。 当然。一定啊。 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跑过出去嘛。跑出去的机会小嘛。给你看的东西可能。 温馨一点 的会小这那机会也小一点哦 但这样的话我觉得男生女生都是啊 嗯 他们就可能会想的会简单一点他们就很会比较容易轻易的下一个决定、嗯、对一个事情下一个定论 嗯 就他们就比 你来了这里三年这里三年我觉得会不会有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跟香港的年轻人跟内地的年轻人你会有一个什么的对比 你如果说香港的年轻人在香港读书的跟内地的年轻人在内地读书的其实比起来说真的大多数都是属于盲目的都是不知道以后要干嘛的 嗯 但是在香港的内地生跟在香港的香港生那比起来像内地的同学会更加有目标 嗯是 对因为我们是斩破千军万马来到香港读书的 是 我们是内地就可以说是大家都是百里挑一这么过来 嗯 很不容易所以我们都比较有目标能珍惜这些机会但是很多香港同学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也不知道自己干嘛要这样 对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嗯、 OK OK 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就啊 你还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感觉 我不要不知道啊 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跟我一些内地比如说来工作读书的朋友相比他们会觉得香港他们的好像为你感觉是他已经 好像已经住在香港很久了、嗯、已经什么也很有感觉人啊地方啊已经不会对香港有什么很好的不是很好、嗯、而是很大的怀念啊他觉得够了、嗯、在香港我的这个经历在大学读书应该蛮可以的、嗯、就不会再留在香港但很多朋友就不同、嗯、这个事很有趣 我自己觉得个睇法是这样啦个睇法其实未必一定要是从内地香港内地香港咁样去睇、 嗯、 我觉得就作为一个即是年轻人二十岁松啲其实好似 Rainy 咁样譬如有机会可以跑出去啊见多啲嘢啊其实总系好。 绝对好啦。 咁即係譬如最后头先 Rainy 讲嘅其实都系一个香港年轻人一个盲点啦。即係内地嘅年轻人其实除咗 Rainy 去嗰啲哎尖子考过嚟呢边搏老命跟住好有目标咁样喺度读书之外、 嗯、 其实更加就系我哋以前喺个节目成日都讲啦就系、是、我对中国内地嗰班好即係譬如连每一代嘅农民工其实我都对佢哋好有敬意、 嗯、 因为十几岁打单炮即係 即係兩手空空咁樣，咁佢可以夠膽咁樣走出嚟、走去一個好遠嘅地方，人生路不熟去做嘢啊，去揾食啊，咁嗰啲其實都係即係一啲好好嘅人生經驗啊。香港嘅年青人就可能真係 溫室咯， 缺少咗呢樣嘢咯，即係會缺少呢樣嘢。其實而家就好似 Rainy 頭先講都一樣，譬如話喺內地待在內地的一些，無論你是城市啊，他不跑出來，也是差不多啦、你在上海，你見到很多的年輕人，他沒有打算出外啊，跟香港那些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做什么，那下一年我应该做什么，毕业之后做什么不知道，永远都不知道，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宝贝一样，那然后有爸爸妈妈的保护啊，这样子，那然后就一直生活下去，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来的，这是 Rainy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出去，哪怕是出去旅游，你都要出去看一下。 对，出去还要放开你的眼光，中国人最缺的就是这一个眼光，就是你刚才说你第一节的时候。对，说，我也很有兴趣的是，就是了解一下你们念书的，你们在学校的生活有没有分开呢？我们是内地人，我们就内地人一般人，我们就不跟你们香港人一起玩呢、啊？或者香港人有没有这个想法呢？我觉得你们两边的人如果有这个想法，都不是太好的，太可惜了，因为有一个机会给你们困在一起，然后。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回来这念书，一生人都还时间还多的是啦。念书这个是次要。 对， 我觉得是你来到这里有机会跟不同的人碰，哪一个是对象是，比如说也祝愿你，比如说下一个站是英国。是欧洲，然后跟老外也有一个交流，然后我觉得是你人生里面一个很好的经验。 对对对， 是啊， 我也觉得香港同学很多，香港年轻人真的要出去看一下，去经历一下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那你鼓励不鼓励他们去大陆看一下？ 我鼓励他们去大陆看， 是吧？ 我鼓励他们去好的地方也去，差的地方也去， 嗯， 让他们看看差的到底有多差， 嗯， 好的到底有多好。 也对，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内地那些东西，就很多同学会问我，我朋友说他是贵阳来的，然后就有一个同学说你是山里来的哦，然后说你是不是全村 山里 大山里 贵阳， 对，然后说 是 不是全村人卖鸡卖鸭卖血供你一个人出来走出大山来读大 学。贵阳来到香港？ 对啊、 OK 贵阳是个 跟难得， 就是个对啊，就是个城市来的，但他们觉得他是山里来的，就觉得他们应该了解更多一点， 对， 然后知道内地这些年的发展其实真的很快， 嗯， 所以就不要说盲目的从论坛上，从那些经常在街上游行的人口中去得知一个内地，我觉得他们应该客观一点，自己出去看吧， 自己去感受一下， 对，自己去看吧， 对， 我包括我现在说的，可能他们都会带有我主观的一些想法，但他们自己去看，他们自己去感受吧。 对对，哪些矛盾就放开一边呢、啊、做同学就大家开开心心玩几年呢、啊、 做同学是缘分嘛， 是，对、OK 然后今天也是缘分， 对对对， 谢谢你上来， 下一期一起去长洲， 有机会的话 一起去长洲 吃赞 OK 那希望最后祝愿你在香港过得开开心心呢， 谢谢， 好吗， 谢谢 OK 那今天差不多了吧， 有机会 好了， 好，多谢 唔该晒 Rainy 啦，咁我哋就跟住休息一阵先啦， 好， 下次再睇有啲咩讲。 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更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继续